那个刑法都在你身上啊，那是铁的呀、啊， 铁的啊，钢的我说不带就不带啊，你说不带就不带。 国家的王法叫谁当啊？那是王法， 王法，我要服从他，他是王法；我要不服从他，他是偷法，他是偷法。 别管偷法王法了， 那不是还在那儿待着了吗？有本事弄下来咱们看看。好、哦，老先生，怎么说？你不相信？ 好，站在一旁你望望。赵武松呼呼啦啦吼一声，照着四手有力量，照着下边一使劲，嗨，这脚底下躲开了一卦。 呀哈，真行哎，真弄开了哎。 哎，那个呢？那个， 这个 好，走开，八王靠子两分掌抓住了脖圈和锁链，开开开。好似猛虎下三更，这武松刘一书下一伸手，掏了楞，抽出啊单刀明晃晃，打个箭步东北跑，东北角取走二代王。这武松毛老架子下东北，两个箭柴筛了炕了， 两个箭柴哆嗦什么？他哆嗦什么？你想想，箭柴， 犯人都跑了，箭谁去？ 董平说：“兄弟，嗯。”二哥大驾回不来了吧，薛八庄八成投奔梁山上了。他睁眼睛说梁山上怎么好怎么好，这一回他要打死人还不跑了啊？他这一跑不要紧，什么人孟州取过汤啊，咱俩当年就在这半路上惹些血饥荒，我就知道这个柴不好捡呀。 董平这边一扭脸，耶，这老头蹲在树一旁。 老头一看把武松刚跑了，高兴的捋这个胡子，蹲在那里正笑呢。 学霸说：“坏事就坏在老头身上了。他明知咱二哥脾气不好，非要干活，把他干跑了，咱俩撇下了，不行。我得问问他， 怎么问 他？怎么问？哎，我让你怎么着怎么着，听我的啊。” 老头， 什么事儿问呀？你怎么瞎活几十岁呀、啊？你就会干出这一桩，明知俺二哥是个鸟枪童，你弄是个红药金的桩。越是他服软不服硬，你怎么胆在老虎腚上放炮仗？刚跑了他不要紧，什么人孟州取过他？好，跑了他，跑不了你，王八蛋不拿你地上。兄弟，拿出来，刑具都给他带上。带着家伙拉着走，咱到孟州去过趟。孟州的老爷把咱问，咱就说他是我儿郎啊。 对，这董平路头里边一伸手，哗啦啦掏出来铆链锁一张，那么赶上前去摁把住，咔哧，都给老头带不上了。 这个老头一看害了怕，黑脸吓得发了慌。哎呀， 好汉呀，你回来吧，你回来吧，你要走了俺遭殃。 这武松嗷嗷叫着下东北，就听见后边转了墙。武松回来这么一看，耶，都给老头他路上了呀。 武松回来用刀指，哎，你这是干的哪一桩？我到哪里去打架？为什么刑具都给他带上啊？ 好汉呀，俺在这里对你讲，他俩说俺把你刚，你到哪里去打架？让俺到孟州去过趟，到孟州有个好喝带，俺一家依靠拿肚强，俺爹娘今年66，俺姐姐也到70上。 嗯，老头你多大了？ 我今年65了。 你啊，你娘66，你65了？ 俺是晚娘啊。 哪也不对呀、啊，你爹才70啊。 哦，俺没爹没娘。 哎，怎么这么说话呀？ 俺乡下人没见过这个玩意儿，顶梁棒硬的，吓糊涂了，吓糊涂了。 俩兄弟，谁杀的人？ 二哥你呀、啊， 谁偿命谁过堂。 二哥你过堂， 我杀的人我偿命。为什么刑具都给他带上？拿来去！你两个东西别养养，你们哪个不听我的话，我这就揍你两巴掌。 行，揍不了。二哥，别生气呀、啊，俺这是给他闹的离席墙。你到哪边打架，俺两个没事干了，给他闹着玩解解闷。 老头说闹着玩有这么闹着玩的吗？受得了吗？这就是啊， 麻了去，哎，对对，麻了去。脖子里麻了毛连锁，把网口立了胳膊上。老头一看逮了空，一本正南点了枪了。

养闺女不图别的事儿，也只是为了这么一场。老妈妈抓着脚刚不撒手，在脚里憋坏了武二郎。埋怨不把别人怨，埋怨脚歪的俺干娘。你脚带不过三两，就这么歪别紧嘟囔呢？天有热来脚有小了，我在里边热得慌了。我有心里边说句话，不行，一张嘴就是个老粗枪。嗯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姑娘枪咱拿不了是吧？ 忍了吧，忍了吧，这个嘴你外边去堵呢。 房包外边登记了，哎，不是上轿了吗？抬着走啊，抬着走，进在里边为哪桩？哎， 啊、哦，这位就是岳母娘啊，啊，老岳母请回吧，不用把她挂心上。 吃不进的好东西，穿不了的好衣裳，你们母女不是见不着面了？三天回门到这个庄。这方宝翻身上了马，立马轿夫出了庄，抬轿的抬着往前走，一个个觉得压得慌。咱记住了，轿夫贴不标，再标标好汉武二郎。这武松装媳妇穿了个小棉袄，他觉得身上热得慌。武松低下头来看，嚯，浑身上下水汪汪。嚯，这要把我抬到方家庄，不把热昏了吗？是吧？把我热昏了，我还怎么走大王呢？ 我得扒了衣服，凉快凉快，到了时候再穿。 对，这武松头上马下了元宝钻，慢慢搁在了副手上，身上脱下了小棉袄，他刺啦刺啦擦胸膛了。武松擦汗一使劲儿，压的轿夫直叫娘。哎，好，后边怎么站着呢？啊，慢点说。这武松擦了前擦了后，慢慢放在了副手上。武松觉着还是热呀，把裙子吞到个脚脖上。这不行，怎么还热呀？哦，脚帘子缝着，不透风啊。对了，我撕开一个缝透透风。但是我这个腿这就全变着，老师我变着怎么不对劲儿啊？伸伸腿，舒服舒服。嗯，你慢一点了，他忘了。个子高腿长了，武松叫了一身腿，嘣儿蹬到轿夫的后腚上喽。抬轿的抬着往前走，耶，就俺们这后边硌得慌了，怎么变的这是？什么玩意儿啊？抬轿的回过头来看，万娘子放下吧，搁下吧，得叫你做这个闪呆王。他从里边伸出腿，蹬到我这个后腚上。武松一听，怎么伸腿呀、啊？赶快的把腿圈回来。前边那个轿夫用这个胳膊肘了，直到后边那叫打不上，打不上，打不上不来。好家伙，还印子了，你还说是印子了？从里边伸出一条腿来，比我这腰还粗了呢。汗毛没有半扎，一股死汁，颤乎乎的，那么渗人呢，是吗？你看看，你看那个，哟，穿回去了，穿回去了。兄弟，都明白了，都明白，就你那个心的不亮堂，这么着。怎么着？哼，那石秀是好惹的、啊，十万苍能吃这一桩、啊。那石秀奔走梁山寨，跟水浒英雄入了帮。他家里断不着水浒英雄喊，这真是水浒英雄进了庄了。水浒英雄直目光，来替小姐装姑娘。水浒英雄好不好惹呀？哎呦，好，哥，咱搁下吧。哎呦，可不敢搁呀。一搁下，他在里边就说了，刚才走得好好的，怎么搁下了？这不是要坏我的事儿吗？你想想，他那个腿比你的腰还粗，那胳膊能细得了吗？这怎么一伸手，一只手抓咱们一个脑袋碰脑袋，叭叭叭，那不就完了吗？那怎么办呢？兄弟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什么主意？咱把花轿打到二门里，咱都上正南柳树行。等南柳树底下来凉快，听着里边白花堂，听着里边没有事再回去领上有何妨？要听着里边动了手，咱这边正南套了黄。哥，我这个膀子压肿了，我这个心里也慌慌，咬着牙使劲儿抬。那不是前边人都进了庄了？啊的一声来到了，前行进了方家庄，眼看着就是一场闹，下一回的再接上。 下面上场的是孙振业。